วัดโตโตที่เล็กว่องงอต้องหลิบโตเฮาฟาดมีจนสีเศร้าสีโป้เย่โป้หล่อมันตายจอกสักสียัดชัยกอกเถางอนหลับมางตึงฝ่ายหลอกก้ายเหล่าชีโป้เย่โป้หล่อมันสีโกฟูที่เกาะว่องปัดฟูตุกไปเย้าไปเย้าเลยที่สนนาเช่นสุดเลยห่ออีกูโม่ว่องเลยกูกูปัดกูตุกอีต้องเศร้าสีตกตรงกายถี่เลยทำไมอีเชิงอ่ะว่ากายสิกว่าซอยสับสามยันฟาซี่สิกไห้ละสับสี่ยันตรงกับสับสามยันส่งใจช่อหกยันเสียงจงหาสนยันเสียงจงหาสนยันเสียงจงหามู่生ยันเสียงจงหาสมาสี่สามยันสับยี่ซอยกาสิกหกยันกับหาปันจิกับใส่สับฟาดวันเตียสมาโกงเสียงจะสับสามยันเขาก็โกงตักอ่ะ包括字嚟嚟啦，已經咧係解釋完啦，亦即係將個經中啊最主要個道理，亦都係講過。咁啊，現在佛啊再解釋，在末法嘅時候，咁啊有人家能夠受持讀誦。波野波罗蜜经啊，咁呢个人咧叫做作大法事，同时佛亦都解释点解呢一部经啊要付足，要嗰啲国王去流通，而不付足我哋出家义众同埋在家义众啦。咁啊，向下咧就解釋啦。佛告波斯匿王，佛咧同波斯匿王講：佢話我當滅道後啊，即係在我去世之後，咁啊，在經上啦所講嘅，應該就話正法界身就本無出沒，在呢個清淨法身裏邊啊。就無所謂出世，亦無所謂入滅，在法身裏面來講，無來都無去，亦無生滅。那麼加上這次說滅道，就下面還有兩句經文，就說大悲願力，就示現受生。咁啊，在正法界中里边，虽然系无生无灭啊，咁啊，由于众生有种种嘅罪业，众生有种种嘅苦恼，所以佛呢以呢个大慈悲心啊，所谓非生嘅是生，在所有法界中处处现身啊，嚟到教化众生。咁啊，既然現身教化眾生啊，就要視同人化啦，我哋嘅人一樣。咁啊，人就係從母親嗰度生出嚟嘅，所謂有生，所以佛都亦都示現啊，有父母，咁啊有生啊，有生就當然係有滅，亦都可以講咧佛啊。所謂化緣就以不了，凡是跟佛有緣的，那佛都已經教化緣了，所以就要入滅。所以說我當滅道後，那麼我們由這幾句話我們知道，如果能夠每一個人他自己能夠發心信佛，就當然要他有自己善因，即是宿生的善根， 如果他没有这个善根，他就跟佛都无缘，你就怎样跟他说他都不听你的。佛在世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形，不是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入到一位大长者家去应供，咁啊，既然称为大长者家，当然佢就好有钱啦，咁啊，良田万顷啦，社会上有地位啊，咁啊，佢请佛供养，当然好虔诚，好多嗰啲工人啊嚟到照顾，咁啊，其中有个老太婆咧，佢从来都唔信佛嘅，咁啊，但系佛咧就好想度佢。咁呢位老太婆咧，对佛又唔恭敬又唔礼貌，但系佛咧都能够沉得住气啊！佛嘅慈悲能够体谅佢个苦恼，总系好想同佢结缘。咁啊，但系呢个老太婆咧，佢偏偏咧唔听话，唔听话咧，咁啊佛咧就总系慈悲啊，亲自到佢面前讲经说法，咁啊佢就走噃。他就走，他就不听就走。咁啊，佛呢总系慈悲，总系呢去到边处，佛呢就现身啊，咁啊亲自嚟教化佢。但呢个老太婆呢，佢啊唔单佢唔听啊，等到最后佛呢现身嗰阵时，佢揾个手啦揞埋只眼，佢都唔睇你添。后来佛呢在他这个五个手指里面啊现身，他就成连眼都视埋了，等于说他在手指里面现身呢，你没法子不见到呢，但是他视埋了眼，他连看他都没了。那么佛当时就说啊，他说我跟你没缘啊，我不能够度你了，那么所以说佛法虽广啊，真难度无缘之人，咁啊，佛在世都尚且如此啊，何况佛灭道后？咁啊，即使身众生有缘，如果同众生冇缘，啲业缚系难以啦教化啦。所以此次话佛，我当灭道后，就系若佛呢，非生是生，是同人法。咁啊，人既有生，當然係有滅啦。咁啊，佛呢亦都自然滅道啦。個法滅盡時，同埋釋迦牟尼佛個佛法亦係從因緣生啊，即係到啦。咁所以佛就出現於世間，咁就名為啦呢、這個佛法咧就開始啦。咁啊，等到佛滅道之後。乃至到最后最后最后，咁啊佛嘅教化啦，都冇人相信啦。众生嘅业障啊太重啦，咁就叫做法灭尽之时。佢就是波耶波罗蜜嘅大作佛事啊！我假如有一个人在呢个时候啊，佢肯受持。或者咧系读诵，或者为人解说，使波耶波罗蜜嘅妙法啦。咁呢个人啊，就等于咧大作佛事一样，等于咧系转大法轮，系代佛宣扬，就系、是、证明呢个末法嘅时候啦，众生业障失控啊！咁你即使同佢讲咧，咁如果你话在嗰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啊肯受持读诵此波耶波罗蜜经，咁你话呢个人啊系唔系等于大作佛事一样咧？当然系啦，因为在呢个末法嘅时期，一般嘅众生啊。他自己罪孽深重，皆由我相执着， 咁啊有我相執相啦，睇唔破啦。咁啊，當然啦，佢亦都啊，處處遭罪業，所以流轉生死啊。其實呢，每一個人如果稍微冷靜啲啊，好好地想一想咧，佢應該要知得每一個人最後總係兩眼一閉，兩腳一伸啊，乜事都冇噶啦。你就係良田萬頃啊，三妻四妾，唉，全嘅香港高樓大廈都係你收租咁啊得啦啩，都冇用。阿盞死咗之後咧，政府抽税啊，仲麻煩添，留俾啲後人咧好多嘅手尾去做，實在對呢個死者咧一啲好處都冇。咁啊，但係每一個人都知道呢種理論。但是一般的人呢就始终呢不能够打得破这个关头，甚至无有些呢想办法来到避免这个生死啊，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人有生就一定呢是有灭。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四个外道，那四兄弟啊，咁啊，个四兄弟咧，虽然佢唔系修真正嘅佛法啦，但系咧，佢对于嗰啲外道化咧，都修得几好。总之，佢个心一静下嚟咧，就有神通啦。咁啊，四兄弟有全国五种神通，未断烦恼就未得漏尽通。咁啊，四兄弟有神通咧，佢有日啊，四兄弟开会，大家都知道。不久在边一日呢，四兄弟都要死的，你总之逃都逃不了。咁但系个四兄弟自此有神通啊，咁佢哋商量，我哋点样可以避免呢个死个光临呢，逃得过呢？咁呢个最大呢个哥老大呢，佢话系咁啊，简单啦，嗱，我飞上个虚空嗰时，摸埋响个虚空啊。咁啊！呢个阎罗王呢个无常鬼啊，我唔到啦。咁啊，呢个老二咧，哎，佢话阿哥啊，你上天啊嘛，咁啊，我就落海，我走到呢个海底嗰处咧，最深嘅地方躲埋。咁啊，呢个黑面佬啊，就揾我唔到啦。咁啊，呢个老三啊，哎，佢话你哋既然一个上天，你一个落海。咁我咧就躲埋呢个深山大洞里边，有咁深就躲咁深，有咁入就躲咁入，咁唔系逃过咯。咁呢个老四啊，唉，佢话你哋三个人都系远离尘世啊，上天落海入深山。咁啊，但系我咧与你哋唔同，佢话我入到呢个闹市当中。在最熱鬧最多人的地方，我混跡期間可以搏亂，那麼這麼多人，這個無常鬼他就來捉一陣子，未必認得是我，那麼多人來來往往最熱鬧的地方最人多的地方，那麼他不認得是我，那麼捉錯人，那我就走掉了。那麼他四個兄弟商量好之後，到那天咁啊，各顯神通啦，等於話各走各路啦。點不知人命無常啊，你總係逃唔過，總係難免。所以呢個老大咧，佢升得上虛空啦。啊，佢到到臨死嗰陣時咧，呢個壽命盡啦，佢連神都冇咗啊，就響呢個虛空跌落嚟。咁啊，唔使講啊，跌死啦。咁啊，躲到呢个大海嘅深处海底呢个咧，佢到到死嗰阵时啊，呢个时刻到啊，咁啊，佢连神通都冇咗咯。咁啊，既然不能出海啊，就俾水浸死，俾啲鱼食咗啦。咁啊，走到呢个深山大岭躲埋呢一个咧，似得问啊，好似呢几日落大雨啊，嗰啲山泥倾泻一样， 咁啊过啦，佢个寿命一到啦，冇咗神通，而嗰啲山泥山石咧都冧啊，咁啊将佢啦，咁啊降生，就嚟到埋死啦。响呢个闹市嗰个咧，一个无缘无故啊，咁啊跌低，咁啊俾嗰啲人群，因为人多啦嘛，你推我拱啦，咁啊俾人咧踩死咗啦。咁啊四兄弟咧就冇一个啊能够咧逃得过，所以古德讲啊，佢话飞空就飞海中。唔喺虚空里边躲得过，亦唔系喺呢个海里边躲得过。佢话飞入个山石间啊，亦唔系喺呢个山躲得埋，可以躲得了；亦唔系喺呢个闹市里边躲得埋咧，可以逃得过。佢话无有诸方躲，你任何一个地方都躲唔过。咁啊，点样就可以躲得过咧？我话脱之就不受报啊！你唯有解脱，得到呢个无漏神通啊！你唯有证阿罗汉果，先至可以生死自由。咁啊，所以末世时期啊，每一个人佢都不了解呢个无常，即使佢知道啊，佢还侥幸希望唔死。如果在呢个时候有一个人啊，他肯发心受持读诵《波野波罗蜜》，咁啊，当然呢个人呢就好似啦吓，作大佛事啊，作大狮子后为大法师一样啦。佢一切国土安立，得万圣快乐，皆由此波野波罗蜜。咁啊，继续佛讲，佢话波斯律王。他说在一切国土之中能够呢这个国土里面安安乐乐，而那些老百姓呢也都呢欢欢喜喜无灾无难的，是什么力量啊？他说皆由此波野波罗蜜，是完全呢由这个人王附个波野波罗蜜的功德。他是个富足国王，就不付足比丘，比丘尼清信男清信女。咁啊，呢几句经文就解释，既然波耶有如是嘅妙用，咁啊应该流通一阵子啊，系叫乜嘢人去流通啊？我话是故付足诸国王，就将呢个责任呢，就俾呢个诸国王呢发心呢去流通这个波野妙法，就不付足啊这个出家的比丘或者比丘尼，十三归五戒的清信男或者清信女，就不付足给他们啦，去弘扬此一部经。何以故？为什么呢？无王力故啊，故不付足。因为王是有势力，例如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就受这个国家的法律保护，如果这个国王啊或者是总统，他对这种道理啊有所认识，又啊宣扬，这个国土里面的众生啊的人民啊就一定就要听话，即使呢不是完全啊，起码多部分啊来到相信尊敬这个国王。咁啊，国王既然信佛受持读诵此人王波野经啊，咁啊全国嗰啲人民亦有多部分呢受持此一部经，咁啊呢部经呢就可以得到流通，就完全呢系呢个国王啊嗰种嘅力量，因为佢系一国之主，佢有咁嘅力量。咁啊，例如现在泰国啊或者缅甸其他嗰啲小城嘅国家咧， 都是行这些法律的。如果有出家人上车，大家都要站起身，要让位给那些出家人坐。如果出家人出门或者坐飞机，有什么免费的，所有一切日常所用的，那么对出家人都很尊敬。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这个国家是信佛的。这个泰国的国王啊，如果不出过几日家，不做过几和尚啊，过这个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他做皇帝呢，那些老百姓都不相信他了。所以泰国现在这个皇帝呢，他虽然结了婚了，已经做了皇帝了，那么他做了皇帝之后呢，都要离开他这个家庭，去这个和尚庙里面呢剃了头，真真正正的过几日呢，出家人呢的生活和出家人一样，要到外面呢托钵，应该呢怎样吃怎样睡，照出家人一样。咁然后呢，佢再返到呢个皇宫啦，咁人就尊敬佢啦，表示话佢能够受过佛教呢个教育呢，佢有一种仁德啊，来到去管理呢个国家。咁如果有个出家人犯咗法喎，咁点犯呢？即使有章有证呢，啲警察都唔能够捉佢，唔能够拉佢啊，就一定要请他回去这个僧统，就是我们这个和尚最高的领袖那里，要他当面写戒，脱了这件袈裟了，等于他不是出家人，是个俗人了，然后的警察呢才可以依照这个法律拉他，那么上法庭呢受审。咁啊，可见咧呢个王嘅势力啊，因为佢为一国之主，系佢先至有咁嘅力量，可以拥护佛法，或者咧排佛法，普通人咧唔能够做得到。所以印度当时佛教咁盛行，就因为本印度个国王都信佛。后来来到中国，历朝以来佛教能够兴起来，亦都是佛的道理啊，能与我们中国这个孔老夫子的儒家的学问呢，可以呢和平共处，很多理论呢是相通，而得到当时一班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的信仰拥护，所以佛法得以在这个世间上流通。因此我们明白，如果没有这个王的力量，这个佛法不能够流通的。但是我们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因为你不是领导人，你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那么没有办法将它尽量流通。唯有这个国王，如果他信佛皈依三宝，受持读诵之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那么他去宣扬，他去弘传，就举国人民都相信了。他说何以故？无王力故，没有这个大王的力量，故不富足，就不会富足呢给我们的出家在家的信众弟子。但是又不是说完全没有责任，我说以当受持读诵，解其为信众弟子，应该时时对这一本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受持读诵，了解其中的道理，希望龙天的拥护三宝的加倍，令到这个国王相信 然后藉呢个国王嘅力量啊，去推动宣扬甚深波野嘅道理。大王如今所化百亿须弥，百亿日月，一一须弥有四天下，披南面浮梯有十大国，五百中国千小国。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释迦牟尼佛啦，又再同波斯匿王讲，佢话如今所化就系我现在咧所教化嘅国土咧，有百亿嘅须弥山，有百亿嘅日月，每一个须弥都有四天下，就系、是、表示咧释迦牟尼佛啊。所謂千百億化身呢，故有呢百億的須彌日月，所以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釋迦牟尼佛所化的國土。不其南面浮梯，這個就單講呢四大部洲，其中呢南面浮梯洲有十六大国，就是本经所讲十六大国王，有五百个诸国，其他那些微微细细的小国，有千小国，亦有一千咁多个小国，咁啊都是在呢个娑婆世界里边，通通都是为释迦牟尼佛所教化，咁啊在呢啲地方，释迦牟尼佛啦，亦都咧大转法轮，宣扬呢个波野甚深微妙嘅道理。佢话其国土中有七可畏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啊！讲读波野波罗蜜，七难即灭，七福即增，万圣安乐。帝王欢喜，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解释啊，如果受持读诵波野波罗蜜经嘅人咧，可以灭除七难，可以生起咧七种嘅福报。佢话其国土中，以上所讲嘅三千大千世界佛所教化嘅国土里边，佢有七可畏难，就有七种啦。是极之啊可怖畏的灾难，就是如下文所说，他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波野波罗蜜，他说所有十六大国王，其他五百个国王或者千小国王，他为着呢免除这个种种的七难之故，咁啊，佢自己都发心，又讲又读，此一本嘅《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就以身作则啦。咁啊，既然自己为王者，佢都读诵解说此《波野波罗蜜经》啊，就像呢个三宝嘅加持，龙天护法嘅拥护。七难即灭啊！呢七种灾难咧，如下所说，咁啊即时咧，像呢个波野之力冇咗啦。咁啊，如果冇咗呢个灾难，当然呢个福报就增啦。灾难同福报系两件事，亦都系相反。有灾难之时，当然系唔会有福啊。等到呢福报到的时候，就当然没了灾难啦，所以这个七难激烈之事，七种福呢就得到生起。那么哪七种福呢？第一就万圣啊，爱用国王，因为国王以身作则，受持诵讲说此经，那么万圣啊，全国的民都尊敬呢个国王啦。第二系四海 神服啊，同埋所有前后左右嗰啲国家都对呢一个众人王富个波耶波罗蜜丁及波斯个国王咧，都尊敬，都称神啊。第三系冤敌驱散，所有嗰啲冤家敌人都唔来侵略你。第四系国王，第五系四方歌赞。咁啊，呢个国家嘅皇帝啊，如果受持读诵讲说此波耶波罗蜜经咧，咁啊前后左右诸方嘅国王人民对佢都歌颂赞得。第六系百姓欢乐，咁啊佢个国家里边嗰啲老兵咧，人人都丰衣足食，得到快乐。第七系未来入善道啊，咁啊未来世咧，由于你今生广种善根，受持读诵波耶波罗蜜甚深嘅道理，咁啊以此波耶波罗蜜啊为你嘅善根种子，将来起愿行之时，所谓开智慧花的成菩提果啊，佢话未来咧可以进入呢个善道，所以话七福即增，万圣都安乐。咁啊，如果全国嗰啲人都安居乐业啊，无灾无难，咁呢个国王啊，当然做得舒舒服服啦。咁啊，肯定佢好欢喜啦。佢话帝王就欢喜，七运和七万日月失道。时节反逆，或赤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或日食无光，或轮一重，二四五重轮延。当变怪时，读说此经，都为一难也。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特别解释七难之一。第一呢，佢哋日月难啊，即系日月粒调和。佢运河七难咧，咁乜嘢叫做七种嘅灾难咧？佢日月失道就嚟第一。咁啊，我哋日就太阳啦，月就系呢个月光啊，月亮啊。咁啊，日月咧。佢有佢个规矩啦，日头就出太阳，夜晚就出月光，咁啊呢个就为之叫做正常，在我哋人家呢个天文学里边咧系好正常嘅。咁啊，如果啊日与月佢就两家失咗平衡咧，咁啊呢个世界就会发生咧好多问题啦，例如日头。出月光喎，咁夜晚出太阳，呢种特唔正常啊，唔正常嘅，当然咧有好多嘅灾难发生。佢第二就系佢哋时节反逆，咩叫做时节反逆咧？例如冬天系寒冷，咁啊夏天咧就凉快。所谓一年四季的节令，该是冻的时候就冻，该是热的时候就热，什么时候插禾，什么时候收割，那就知道它一定的时间的次序，那就名为呢叫做正常。那么如果反转来呢，冬天啊就很热，但是夏天呢就落雪，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啦唔正常啦，咁啊亦系咧灾难之一种嚟嘅。我话时节啊就反逆。第三话赤日出，咁啊雪本来都系红红色噶啦，但系咧个特别红啊，好似火咁样，比平时咧以来得热或者来得赤。咁啊，越到越死人啊！ 咁啊，當然就係一種災難啦。個第四就是黑日出啊，咁啊呢個日頭咧唔係話金黃色嘅，係變成黑色嘅，當然又有災難咯。第五係二日出，第六係三日出，第七是四日出，第五是八日出，咁啊从两个日头或者出到三个日头、四个日头，至到咧系有八个日头出，咁你话当然啊，唔使讲，呢啲都系灾难啦，因为呢个世界上咧有一个太阳出，就为之叫做经常。两三四五六七八越多啦，咁啊想唔要死人都唔得啦，呢、这个世界想唔火烧都唔得啦，咁啊所以现在世界上啦，好多好多嗰啲热带嘅地方咧，佢哋真系咧连衫都唔使着噶啦，啊好似泰国啊，同埋菲律宾啊，好热嘅地方啊，咁啊普通嗰啲人咧，成日就揾啲水啦，焦头咁啊淋嘅。如果唔淋幾次咧，佢就受唔了噶啦。咁啊，一個太陽，不過咧係接近啲咁多啫，你都尚且受唔了啦，咁辛苦啊，何況兩太陽、三個太陽，乃至到八個太陽出啊，當然係會熱死啊！呢、這個世界直情火燒啊，就變成係災難啦。第九是日食无光，那么个日呢被食了，被那些灾星食了，这个世界没了光辉，那么亦灾难了。那么日呢，第十这个日头呢是一重轮，第十一呢日头是两重轮，第十二日头呢是三重轮，第十三呢是四重轮，第十四咧變成五重輪，就係話呢個日頭咧，周圍啊有一陣圈一陣圈咁樣啦，包圍住呢個太陽，咁亦都係啦，唔正常啊！呢、這個天時會變幻，影響呢個世界上啊人嘅安寧，呢啲都屬於種種嘅災難。佢當變怪時，读说此经为一万人，咁啊，如果正当呢个世界啊，日月众星佢唔正常变异之时咧，无非都系众生呢个共业所感，或者饥荒冇得食，或者咧系瘟疫冇药医，或者盗贼生起打打杀杀。咁啊，在呢个时候咧，我哋应该受持读诵呢一部经，因为在经上讲咧，呢、这个业障啊系有两种，一种咧叫做同业，一种叫做别业。咁咩叫做同业咧？例如我哋大家都系做人，咁啊同业啦，你又系人，我又系人。現在香港有五百萬人口，呢五百萬人咧，個個都叫做係人，冇人叫佢做鬼，冇人叫佢做畜生，因為個個都係人。若男若女，老少大細，有五百幾萬人，咁啊，大家都係人啦，咁啊，佢就共業，大家都係做呢啲咁嘅罪業，所以感到今生咧，香港呢五百幾萬人咧。都是做回人，那么他就同业了。那么他就别业呢，那么更加明显，有些就几十层大厦周中，那么有些人住木屋区，连窗都没有的。如果用铁皮来钉的呢，夏天啊，热天啊，真的好像这个火锅地狱一样。如果遇着翻风落雨啊，嗰啲山泥倾泻，就以呢几日嚟讲咧，就死咗几十人啦。嗰啲冇死嘅咧， 就受呢个风雨影响，交通拥塞，出入都唔方便。所有日常生活所需嘅菜、饮食都贵咗啦。咁啊，呢种咧系属于乜嘢咧？就系事业啊，各人感受唔同。福报大嘅就感到大把钱，如果福报细嘅咧，唔单冇钱啊，简直仲要常常啊受呢个自然环境啦来到侵扰。有啲人啊，成年都唔咩药煲嘅，一次都唔打过。有啲人咧，日日食药，日打针。有啲人即事事都如意啊，虽然佢唔系好有钱，但系佢冇咩灾难噶喎，呢个心都好愉快嘅，成日都保持得开朗。但系有啲人咧，成日就苦口苦面。有啲人咧，坐飞机都唔知几愉快，坐到晚都冇事。啊，有啲人咁啱得咁巧啦，千日唔坐飞机，万日唔坐飞机啊，一坐嗰只就跌落地下。咁啊，呢种名为佢就必然在人嘅同业当中，由于各个畜生嘅业障不同，所以感到今生咧，虽然大家都系人啊，就有贫富贵贱啊，受扰穷通，种种嘅唔同。所以话呢个世界有种种嘅灾难之事，无非都系我哋啲众生啊，大家同业所感，共同度到呢种咁嘅业，到现在咧，大家共埋一个地方，就要受呢个种种嘅灾难啦。读说此经，唯一难也。咁如果我读诵受持此经咧，就可以免除种种嘅日月嘅灾难。佢二十八宿七部，金星、水星、轮星、鬼星、火星、水星、风星、刀星、南斗、北斗、五阵大星，一切国主星、三星、八官星、如是等星，各个变现，亦读说此经为二难也。咁啊，呢一段经文就讲呢个二十八宿唔正常，亦系一种灾难啊！二十八宿就从前已经讲过，四方咧，每一方有七个星宿，四七啊，二十八星宿啦。七度就讲啊，七度呢个正常嘅运行就发生咗好多灾象啊，七依呢个象啊，金星就即系太白星。外国人叫佢哋天师星，如果如佢呢个正常运行咧，呢、這个国家就会丰富；如果唔系照正常咁运行咧，呢、這个国家嘅收入啊，呢、這个土地嗰啲谷米啊，就唔丰收啦。瑞星啊，俗名佢哋扫把星，外国人叫呢个星咧，佢哋阎罗王星啊。咁啊，扫把星一出咧，当然呢个世界有灾难咯。轮星就系讲话呢个呢粒星咧，佢嘅形状好似个轮咁嘅，佢哋依照呢个日月五星咧而行。咁啊，如果呢个破轮星啊，响呢个中央而行咧，呢个国土就会分裂。若果呢个日月五星，在呢个轮星嘅右边行，就呢个国土安乐；如果左边行咧，呢个国土就唔安宁。咁乜嘢叫做鬼星咧？鬼星啊，就九月十五日，呢个鬼星咧就在呢个东北咧就冇咗啦。如果呢个鬼星啊行嘅时候啊，过咗呢个时节，咁啊，嗰啲鬼神就会作怪啊，或者对嗰啲人咧加以呢个疾病。咁啊，亦就火星啦，火就系一种亲恨火。咁啊，如果呢个火星降临， 这个世界上呢就有好多种种这个火的开张。那什么叫做水星呢？那么水呢就是润湿的。那么如果这个水星湿上啊不正常啊，这个世界呢就会有大水，就或者呢无水。风星啊，咁啊，风星如果失常，唔依呢个正常而行咧，就一系就冇风，一系就大风啊，变成打风啦，咁啊亦系灾难。咁咩叫做刀星咧？刀星嘅就系有打打斗斗。如果呢个刀星运行唔正常啊，咁呢个世界就会打斗。就会有这个战争的祸乱了。南斗北斗这两个就是星的名字。五震大星，五震大星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个五星的运行。一切国主星即是国王的星宿。三宫八官星就是讲那些做大官的，他亦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星宿。如果有国王下生这个人间，或者有这个大臣能够掌握一国事务的那些大臣来的降生，这个国家的那些善星就一定会降临了，有这个大圣人大聪明人出世去维持这个国家的安定。如果那些恶星之来呢，那这个国家就苦恼了。他如是等星啊，各国见面者，为上来所讲这么多星，如果啊他正行之时依照彼此间的常轨去行呢，那没事啦。那么如果不依这个常轨去行啊，就会发生了好多个灾变。佢亦读说此经都为异难也。咁如果有上来种种嘅星宿灾难啊，有人肯发心读诵受持经，咁呢个日月啊，以逢呢个种种嘅星啊，就会咧运行得正常，咁就唔会啦。发生种种的灾难，就表示这个人王是个波若波罗蜜。